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66集。衣服没再穿，也不知道丢在了哪。事后的温存时光太过散漫，好似躲在了纷乱之外的桃花源，偷了上天施舍的快活，切记不能声张。韩听竹从背后抱着阿音，低低沉沉的声音似在催眠。阿音有些倦怠，同他双手交叠在眼前，听他说： 阿音，还记得上次在酒桌，我说战争什么时候结束，便什么时候要孩子吗？ 阿音霎时睁开眼睛，有些短暂清灵。鬼哪能生孩子，他连鬼水都没有，每月要诓韩听竹，久而久之那几日他记下了也不会养。 嗯，记得。 韩听竹把人收得更紧，放低姿态，且声音柔到极限。 我知道你身子不好，过几日让自如给你看看喝些中药调理好不好？阿姨，我不急，让我承认我想的。 他想的，他想有孩子，属于韩听竹和阿音的孩子。他一直以为阿音同他十年未有过身孕，再加上他身子骨比常人寒许多，是因为身体问题。韩听竹痴傻的以为，同上海滩再寻常不过的女子一般，阿音只要吃上一两年中药调理就会好。阿音心软，现下太过温情，他决定先答应眼前事，再寻合适的时机同他讲。他微不可见地点了头，说道： 嗯，我答应你。 男人的吻落在耳边，阿音闭上了眼，做睡觉的样子。沉默了许久，只听得到被褥微动的声音，阿音仍未睡着。大抵过了一刻钟，身后的人微微撑起了身子，许是确定他是否入睡，再躺下扯紧了被子。他开口如阿音预料，又不如阿音预料。 阿音不愿听，但一定知道我韩听出这辈子是真的很爱你。 像是受了委屈的孩童一般缩在阿音的颈后。韩听竹也困了，将要入睡，合上眼的前一秒再喃喃加上一句： 是爱你。 韩听竹看不到，阿音眼角边的软枕湿了一片氤氲。民国31年初，上海的冬彻底到了。最近热闹的事儿无外乎有消息传温素一在排程老板的那出《锁麟囊》。有人说徒弟唱的自是不如师父，《锁麟囊》首演可是在上海，听过程老板的哪还听得进去温素一呢？亦有人说男人唱的青衣还是差了些韵味，温素一那眼神深短，自然值得守着时辰买戏票看上一看。无论如何，未等韩听竹命人去买，温素一已经送了票到韩公馆。1月16日黄金大戏院二楼正中的包厢，视野最好，且韩听竹惯是爱坐那儿。这座建于民国的戏院后来改建过很多次，阿音常在，黄金大戏院却不常在。毕竟在几十年后，他只能借口发梦，同萍水相逢的人讲自己曾在那里听戏很多次。记忆里阿音在上海十多年，上海的冬天不比长安，雪不常有，大半的时间里码头日子过得清苦，没什么闲情逸致去多注意昨夜是否下雪。进了大宅后，上海却又更不容易下雪了。但民国29年2月初，一行好友由韩听竹做东，在黄金大戏院看的是玉堂春。那夜下了场还算有些气势的雪，阮罗年纪轻，在戏院门口笑得合不拢嘴，像报春的雀鸟叽叽喳喳，你却不觉得烦恼。阿音好似从未有过那般肆意，他从一开始做人就总是哀愁难躲，永久缠身，怕流水年华春去秒，一样心情别样娇。如今已民国31年， 阿音站在衣柜前，心思从回忆中走出来，选了身白色的长衫递给身后迎过来的韩听竹。他挑了挑眉，好似不太赞同。 给我的？ 不然呢？日日都是黑色长袍，外面都讲你是黑无常啊，韩先生。许久不穿长衫，他动作有些磨蹭地换上。 那线下穿白色，不过变成白无常而已。 有啥分别呀？阿音用眼神飞他，语气实在是不正经。我们听竹风度翩翩，气质不凡，平日里不过不爱打扮，要我说穿上这身，你就是上海滩最俊，便是画报上的电影明星，也比不得你分毫。 莫要再夸，听不下去了，我穿就是。 从家里只开出一辆汽车，除了司机便是韩听竹、阿音、唐三。阿音莫名有些担忧，韩听竹告诉他早叫了人在戏院看守，阿音才算放心，想着又问道，李医生怎么没来？他不是也爱听这口？两人落座，曾经要换长桌坐一众好友，如今只剩他们俩，唐三则立在包厢门口。他拍拍他冰凉的手， 医院里有急诊，今日的事赶不上看了，过几天等自如有空，叫他请我们再看一场。 戏已经开幕，梅香上了台，有些喧闹。阿音低声说， 心里莫名揪着。 韩听竹拉了椅子，两人坐得更近些，他揽着他肩膀拍两下做安慰。 莫不是要来鬼水？阿音放心吧，外面安排了好些人，不会有事的。 彼时两人都觉得是阿音太过敏感，今夜月光很暗，星意不明，是要雨雪的征兆，也就是在今日上海会落初雪。你可曾在某一天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恶事吗？此后如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般的下意识警惕回避那日。立春之于阿音便是，往往不成想你越是小心着，担惊受怕着，下一件总会猝不及防地提早到来。立春还没到，韩听竹把他抛下了。后来许久，阿音看过无数遍的锁麟囊，深知这是一出重福得福的好戏，可每每看到水淹登州府，薛湘灵遇难，还是忍不住泪目。大多戏众此处有感伤情，无外乎见不得好人落魄，而于阿音还有另一层意味。温素衣裹着包额上台唱哭头时，阿音心中的锁麟囊就算罢了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